The other kids were calling me a wannabe. The older kids, they started bugging me. But now they're all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I kind of people had a bed for the night. And it was okay. Mama told us we were good kids. And daddy told us never listen to the ones pointing nasty fingers and making fun. Cause we were good kids. I know which place I'm from. I know my home. When I'm in doubt and struggling, that's where I go. An old friend can give advice when new friends only know a half story. That's why I always keep them tight. And why I'm okay, I said I'm okay. You know what my mama said? You know what she told me? My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I kind of people had a bed for the night. Lucas, Mama s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二月七号，星期四。 在过年期间，大家都在干嘛呢？如果呢是很积极的要去踏青的，可能就在外面爬爬照啊、塞车啊、爬山啊、游山玩水啊。 吃好吃的啊。 对啊，那如果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宅的，就会比较想要就是都一直窝在家里面。 你撒谎，你下一面就不在家。 疯狂的可能看 Netflix。Binge， 然后呢，或是看电视啊，有的人呢会很喜欢玩游戏，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游戏。最近在过年的时候， 你要告诉大家要玩什么吗？ 其实不是要告诉大家要玩什么，是刚好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是一个手机游戏的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跟之前在哥哥妹妹有一次分享的故事一样，一开始听了觉得哦，好像很有趣哦，可是到后面是一个蛮悲伤的结尾。 哈，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游戏跟中国就是有关系。这个游戏呢，这个手机游戏就叫做中国式家长。 所以我现在搜寻中国式家长就有这个游戏就对了。 我必须要很遗憾的就是看完这篇故事跟报道之后，当然就很期待，又想说哦，那我应该去玩玩看。可我在我的 Apple Store 那个时候找的时候，我找不到，是没有办法下载的。对啊，是找不到的。所以可能只能在中国那边玩吧。Yes， 那这个中国式家长呢，我觉得对华人应该是台湾、香港、澳门，就是两岸三地，大家都会很有共鸣。可能除了新加坡，虽然也是有华人，可能感觉就没有那么深了，这样子。马来西亚华人可能跟我们的感觉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猜想了。那为什么对两岸三地的华人会都有同样的这种感觉呢？是因为我们同样都要经历一个东西，以前叫做联考，现在叫做指考或是学测。 学测。 对对对，但就是换汤不换药。那在中国呢，他们叫做高考。总而言之呢，就是你经过了这个高中教育之后，就是你在十八岁之后，你要考一个试，然后这个试呢会决定你未来会上什么大学，这样子。然后这个大学呢，就如果你十八岁考的分数很高，你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哇，走路有风，就觉得哇，你很厉害，你是学霸，这样子。那如果你考的不好的话呢，可能就觉得哈、我比不过人家， 我是不是笨蛋？ 那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那所以这个游戏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出发。中国式家长他呢要考什么呢？他一开始呢，你就是扮演一位普通家庭出身的 普通的孩子，然后呢，他会模拟你经历从小到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就是大学联考的时光，就从小到大的时光， 听起来像养成游戏。 它是养成游戏，但它的养成游戏呢，又不像是那种比较奇幻的养成游戏， 美少女梦工厂会跟地鼠王子结婚那一种， 对，也不像是明星志愿让你去扮演经纪人这样子，就是它的养成游戏是很写实的养成游戏，然后这一块呢，一直是很缺乏。他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好像很少游戏就是在走现实路、写实路线， 游戏多少还是要给人家幻想跟抒压的空间吧。太写实，那我玩这个跟我过真实的人生不是一样？ 没错，他就觉得，哎，对，没有写实路线的游戏，我们就来做一个写实路线的游戏。那因为他们创作人，其实这个公司很小，就是这个小团队只有四个人，那他们呢就讨论很多次，他们就以这个高考为主要的事件，游戏发展的核心，那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共鸣，反而成为这个游戏爆红的关键。那因为呢，你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那要怎么养成？养成游戏一开始一定要配置那些什么智力啊、体力啊、魅力值啊什么，就大家有玩过应该会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你被配置的这个智力、情商，就是你的情绪力、体魄、记忆力、想象力、悟性，还有 悟性， 对，悟性，就是你学东西快不快啊，能不能领悟到，还有魅力，然后多个属性。然后呢，你的任务就是你要在48个回合的游戏里面，透过一些挖脑洞的小游戏。什么叫挖脑洞的小游戏？它很像，可能可以把它想象成去夜市里面会玩的那种小游戏，或是像那个之前 Wii 里面呢，或是 PS4 里面呢，其实都会有小游戏嘛，或是最近最红的那个叫什么啊？ 哪个小游戏？ 不是最近最红的那个游戏主机叫什么 ？Switch 啊 ，Switch。对，他们就是有很多小游戏可以大家一起同欢的。然后那些夜市小游戏，可能比如像钓鱼啊、捡金币啊的那种，其实都是很古老、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只是他把它转换一下，把它变了一个新的小巧思。那就是在这些回合里面，就是玩这些小游戏。然后这些小游戏你玩的越高分，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方块，可以提升你的角色的点数。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点数可以越增加越多。可是每一个回合有行动力嘛，你不能就是。 我知道会扣血， 对对对对，你 要睡觉休息， 对，你会耗竭这样子，所以你要好好的配置，说我在这一回合行动力我要去玩什么，然后去得到什么这样子。好，那当然呢，这个听到这边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游戏会怎么进行，那就是我们小朋友想要增加的可能是魅力或是想象力，那就要透过玩一些游戏，就是娱乐类的东西，然后才能增加这个值。可是如果你一直玩娱乐跟游戏类，就是好玩的游戏的话，那家长就会对你不太满意，家长的满意值就会下降，这样子。那另外，那压力值就会上升，对，所以就是你要在这中间取得平衡。那 这不就是我真实人生吧？ 对，爸妈要你做什么呢？爸妈当然就是他会对你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比如说对你，因为你是从小开始嘛，就从小开始的时候，爸妈就会说哦，你要学会说话的艺术，你就要去玩那个挖脑。我不想学。然后你说你要进入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就是譬如说在台湾我们会讲说就明星学校， 建中、北一女， 对对对，那重点中学 中 可能在北京，他们有几百所高中，可是你会知道可能227超强，或者18超强，这样你要进入这种重点的中学去就读，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你必须要在父母的期望之下，跟你自己想要玩的之下，然后取得一个平衡。听到这边你就觉得哦，好啊，那好，就是一个蛮写实，就是我自己的游戏到底它为什么会爆红呢？ 你们真的有在动吗？钱到赚没办法的需要的，一整夜不可真苦之欢美而中标，陪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免除你所有的无聊，送之光景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控制狂》，要如何在控制狂跟自我中间取得平衡呢？ 对啊，如果压力值过高的话，直接游戏会结束。所以这很悲伤，就是如果压力值太大的话，等于是你会 就是 game over 这样子。 那个 game over 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写实游戏，你要想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 大过年就不讲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其实很多人就是玩到现在或听到现在都觉得说，哇，那就是真实人生啊！嗯、我玩游戏就是要逃避真实人生，然后现在要我就是回去想这个现实的东西。很多人就在游戏评论下面就写着说，父母关心的从来就是我的学业、我的温饱，却不明白我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嗯， 还有人说在游戏当中呢，家长的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你一下子呢希望跟马云看齐吧，一下子呢又希望你要会修电脑哦，就是一方面要你当一个就是企业家要有宏观思维，一方面又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就是事必躬亲，你要会当一个黑手，就是什么东西维修换轮胎什么都要会这样子。 妈，我只是个人而已。 对，那这个该怎么办呢？刚刚说到到底为什么会有爆红的原因在于那些挖脑洞的小游戏，因为他设计的挖脑洞小游戏里面还是有些趣味性在的，虽然他的本质都是一些很平常，譬如说要假设今天哦大过年的，我们要送红包包红包，对不对？然后这是华人特有的一个习俗跟传统，他就有一个红包事件小游戏。那这个时候呢，玩家扮演是小孩，然后你必须要拿捏红包收跟不收的平衡， 好烦哦。 所以那个游戏界面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会有两只手，一个手是要给，然后你是要推，这样 子。不要啦， 对对对对， 谢谢谢谢， 不要推，对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只有在华人的 才有共鸣， 才会有共鸣。同时也是在那个我们要吃饭，吃完饭要请客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我付， 哎，不要啦， 那个很难拿捏。然后可是这也是我们的趣味来源之一，就每次尤其以前小时候在看那些大人们推来推去， 你就会想说我长大绝对不要， 对，我长大绝对不要这样子。可是当自己现在长大了以后呢，就是有时候付钱的时候，对方还是会推一下推一下，然后你就会看出那个人的个性跟他是不是真的想要付。有的是他说哦，就是不好意思这样子， 那他就是没有要付， 他一次就会说不好意思。然后有的呢是就是要付钱的时候，他就刚好在付钱那个 moment 的前30秒，他会说哦，我要去上个厕所。对，反正很妙。长大以后去观察这样，有的人是真的就是很硬的，他会跟你推到底，就是我不要， 我就是要付， 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在那边推拉很丑跟很久这样子，就是比看谁的面子先挂不住。就是所以他的小游戏里面有这种就是红包事件小游戏，你就要试图的让那个下方游戏下方的那个滑杆滑到尽可能维持在中间，然后坚持在10秒，很像那个骑机车要 平衡， 对，平衡7秒以后你才可以拿到红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爸妈有说，你不可以直接拿，你一定要推一下，然后等等，或是有些爸妈会说，你拿红包你以为你很开心， 你不想我包多少出去， 要包双倍的出去，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会泼冷水，让小孩就瞬间就冷掉这样子。另外的趣味小游戏呢，像是这个很难啦。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呢？ 这要怎么维持在平衡10秒啊？ 这根本就没有，他不是每一个都是平衡10秒，他可能有不同种的方式，然后有这种问答的方式，这样这个太难了啊！这你不知道回答什么都会，知道 有另外一方会不开心。 对，再来呢是一个你要扮演母亲。然后你要跟朋友还有亲戚去比较小孩成就的面子对决， 讨厌呢！ 让你当妈妈。

进账塞爆我的账户，我从来不找谁靠，自己当做股票，干大中药够狠东北掉 A 卡小心脏，当我在家数钞票，助手是扩招，金毛娃娃高我下提出数动某零给掉，干得高调才醒目，北齐还搞不清楚，顶住几十个衣服，我的人都在同一路，差旗很少做讲吐，兄弟们干别讲酷，当我的发财路那些半吊子全部都铲除，做大金，找大家你知道我冷酷的那天请你节哀，别先发表。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我只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ido 是我干大的。That is so fair， 我干大的。面对 ANG， 我开大的。我在养家活口，把现金夺走，快发牌解决要发财，乐色赶快挪走，当路门都没有，现在跟你挥手，再用娜娜别想发达，把你马子挥走。没在怕事，我都干，胸怀大志，赚钱不偷懒，享受过后我才不想糊口饭。心狠手辣，要干大事得不择手段，拼了命在网上闯荡，我的状况狂妄，老乡榜样，穿遍这地方上，把光不紧张，以为一直紧张，不受惊吓，就像万丈金矿。扩大机，找大家，你知道我冷酷的那天，请你节哀，别先发表，留些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 我只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ido 是我干大的。 听到歌曲呢，来自顽童的《干大事》，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其实呢，在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背负了这样的期待，就是要干大事。然后很多人呢会害怕过年，其实也是不喜欢回家，然后受到长辈亲戚的拷问，就说在哪边高就啊， 年终高吗？ 对啊，赚多少钱啊，然后就是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交女朋友没，交男朋友没啊，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尤其平常就是这些期待都在过年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被放大。那今天呢在讲这个故事呢，是一款在中国的手机游戏，叫做中国式家长。那这个游戏呢，诶，好，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前面已经讲到说这个游戏是怎么样进行的，就是你要扮演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质，比如说智力啊、体力啊、魅力啊、物力啊等等，你这些必须要去提升。在你有限的体力当中呢，有限的回合数当中呢，你希望可以提升到最后呢，希望可以进到最一流的大学， 就是要成功的人生就对了。 没错，接着下来呢，它其实可以让你在第一轮游戏结束之后，中国式家长这个游戏可以让你在第一轮的游戏结束之后，允许你把技能存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接着下来要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游戏，你的那一些经验值跟技能会保留给下一代。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可怕的轮回耶。 于是在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了上一轮父母的能力，其实就是你自己玩的那一轮的能力，这些加持，上一代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呢，在下一代， 不要强逼下一代完成， 会变得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又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父母当年对自己的那一些期望跟压迫了。 Super cool。很多歌手呢，就是也许他没有特别这样想，或是也许他就是为了要做一首歌曲，那一首歌就是要 hit song， 我就是要红，我就是要中。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歌手真的体会过你创造了一首，然后大家都唱，大家都爱，那个可能会很像毒瘾，就是你会开始要追求那个感觉。像今年因为我主持红白的关系，然后有一些歌手他的经典曲目真的就是 大家都会唱的，比如说像萧秉治，就是《我还是爱着你》这个情歌，你知道就是他可能已经唱过无数遍，以前也在小卷吧唱过几百次了，但是一唱一万人就是跟着大合唱，我真的觉得那个鸡皮疙瘩是 止不住的， 止不住的，就是我要是歌手，我就想说，我还要再写三首、四首、五首、六首这样的歌。 希望每一首、每一次唱歌，大家都可以大合唱。 但这样好像就是会陷入像刚刚那样，就是把自己的期待，就是又融合到下一个，就是跟 对啊，希望我的每一个孩子，每个都进北大、清华，每个都考台政大， 很可怕哎、欸。 对啊，然后所以这一款呢，接着下来。这些玩家一开始在玩第一轮的时候觉得天啊这太写实了，写实游戏吧。接着到第二轮，最终玩着玩着都不由自主的变成了传统的中国式家长。 哈， 因为这个游戏它最终的设定就是要你考上北大清华嘛，它最终的设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其实这样做，它最后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也是希望为两代，就是这两个世代找到一个出口。因为现在这个被压迫这个世代都会觉得，你们为什么都要我们这样呢？为什么就要念书呢？到底为什么呢？ 为什么？ 对，然后可是那上一代说会觉得，我就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不知道？就是为了你好，就是中间这个鸿沟没有办法，差距没有办法弥补掉。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游戏，可以让人家理解到说，哦，好，上一辈他们的确。当你的思维，当你的目标真的就是定在第一学府的时候，你就是定在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养成过程。对，他希望可以就是为这两代人找到一个出口，但当然这个最后其实还是蛮悲哀的，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唯有读书高，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读书可以解决的。甚至说反而你如果读太多的话，会导致你其他的一些经验值、 技能、 物力啊、创造力、想象力、谈恋爱、谈感情、 沟通力、 情商的能力，可能都蛮低的。然后要讲讲哦，就是这个呢，为什么在手机上面收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手机游戏，它是在知名的游戏平台 Steam 上面Steam 上面上架，所以在手机上面搜， 没有 是不会收到的。对， 但它爆红真的有让两代之间的鸿沟少一点吗？还是爆红归爆红，说啊原来就是有这感觉，但还是就各过各， 爆红归爆红啊，因为毕竟这就是报道跟一个故事嘛，当然这个报道呢会把它写得更你知道更正面、更积极，然后更有些意义。但很多的游戏创造出来，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意义，就 像 之前爆红的旅行青蛙，也就说哦，那只青蛙就是在等孩子回来的爸妈，然后就是这样子开启了两代沟通的桥梁，让孩子知道爸妈都在等他。实际上有吗？哪有？你不回家还是不回家？更别提旅行青蛙最后的结局被人家发现，哈，他就是在等情郎跟情娘，愤怒，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哎、欸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旅蛙最后他还是在等的是爱情啊。 你说那一只蛙在找他的爱情？ 对啊。 那我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角色是你就是那只蛙啊。 哦，我就是蛙、 啊。对啊。 什么游戏？ 哦，你如果要投射你自己是那只青蛙的话，对，你就是那只蛙。你如果当个局外人，你就看他在等他。 我以为我就是他的 friend， 他到哪都会寄个东西给我看看这样子。我到现在还是有朋友在玩旅行青蛙、 wow、 他还是会上谈说我的蛙去哪了，只有他就只有那一个人他还在玩。 哇、wow、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女孩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失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哥。 平日呢，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在飞碟电台陪伴大家。如果你还有在使用脸书，你也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然后给我们按个赞。如果你已经到 Instagram 那边去的话，你可以搜寻 Mark 底线 Orange， 马克底线橘子，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都可以看到我们哦。听到歌曲呢，来自维里安的女孩，接下来给你很多很多的女孩。 好。 Love Machine 来自于早安少女组。

悲しい告白の後でなんで俺を欲しがった 玛丽， 我是马克， 先为你送上汪佩蓉的《只要你快乐》，进个整点休息一下喽。如果你很久没有动的话，该起来动一动了。 快乐，快乐。 感受，灼热的感觉只有

是不是在耍我？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耍我？ 大过年的，谁耍你啊？疼你都来不及了呢。你看，还送上你爱人的歌呢。 最近呢，在 IG 上面啊 ，Julia 她放假，然后穿上了长裤。 哈？ 她特别就是放了好几张穿长裤的照片， 因为很难得。 非常难，她自己都觉得很难得。下面的人说，我都看不习惯你穿长裤。Julia 还特别回说，我自己也不习惯。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卓源 Julia 版本的《心动》。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呢，我要为你送上很多的翻唱歌曲，听听看不同人唱不同的风味。这首歌曲之前他在主打的时候很常很常听到，但是我觉得偶尔再听一次还是觉得很会唱，很好听。来自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想和你相依。

原本的版本就非常有力道，但萧敬腾也很厉害，来自狮子合唱团的《再见我的爱》，有太多太多的翻唱歌曲了。接下来这首歌原本也是很经典的，至少还有你。我们来听听文慧竹的版本。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说命中注定我真的有个你相遇，就让我把你的手牵起，再也不分离到海枯石烂，苍苍白发，连末日尽头也不害怕，因为我即使走到三台桑田，你还是会在我身旁。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当你中间想要跟着大合唱的时候，文慧如就是干扰了你，他就是不让你如愿，他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至少还有你，继续为您送上的翻唱呢，这个双栖动物是一个男生的翻唱，你要不要猜猜他是谁？不好猜，这 不好猜吧，因为我现在听到双栖动物，我现在脑海中没有想到翻唱 的 歌曲，对。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 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想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想哭，哭完无助，我无法和我一个人相处，你不愿搬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多想要却又不得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一看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听到他是谁才会觉得如果你听他唱歌那个帮助清楚那个音，就觉得应该是大陆歌手吧。他是胡夏。 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很想哭，哭完无助，我无法和我一个人相处，你不愿搬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想要却又不得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一看不清楚，你的脚步在不远处，我反复将自己说服，就算最终 活到几岁都一样那么一岁，爱宜良的玻璃心。 写着旁人我有我的错，讨好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这么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照做。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ah， 过吧，怎么就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过吧，怎么就发现空手才？

我想浪，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一唱啊， 浪，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这不是最后一首歌，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谢谢你们来口的形状， 谢谢你们来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再见， 还没，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就在今夜》，不晓得，然后因为现在太多艺人，他们都生了小宝宝，然后你有可能已经就算原本不是那个艺人的粉丝，可是你有可能因为他的宝宝就开始、 哦、变成他的粉丝哦。 对，就开始 follow 他。像我知道，就是他跟丁文杰的小孩叫酷比，是不是、嗯、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婴儿之一、哦？那如果刚好你有时候听到林宥嘉，你知道对他的婴儿就在 baby 唱一些摇篮曲或什么的，你说啊、哦，好 疗愈， 爸爸歌声好听。儿子又可爱、嗯、那画面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鸽慵懒不发芽成荫，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地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直到我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今天我的爱未眠，我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爱的跋涉总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我要送你日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直播我的爱恋，心牵着心把时间走偏，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我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把时间走偏。 去年呢，他也出了一张翻唱专辑，选了很多经典女歌手的作品。他是潘玉文，这首歌曲叫做《那需要介绍吗？日不落》。门没锁，都已经来到了年都过了一半了，才提醒大家出门要锁门，是不是太晚了？就是，你都之前我看到一个， 我之前有一次我家真的就是早上起床，然后我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发现哎、欸，我昨天晚上一整夜没有锁门哎、欸。 哇，天龙国治安很好，不是你家那么高，还要经过那个电梯，还要 B 卡，本来就上不去啊。 没有，我们那一栋的住户里面本身就很可疑，你知道吗？ 哦，因为他们都会在楼梯间在测那个电梯大小便， 对啊，或者对啊， 很可怕。 然后会在一楼 BO， 哇，很恐怖哎。 BO blackout 啊，倒在那边，然后隔天倒在那边就他就是喝酒挂掉了。嗯，隔天呢就看到就是电梯里面就有照那个告示，他贴出来说、本人遗失了什么 皮夹、 皮夹跟那个 i。什么什么 MacBook Pro tonight？ 对啊，我想说，谁叫你自己喝挂在那边？ 之前我看网络上人说，请问我们家钥匙，就是他说我们家出门的人都不喜欢带钥匙，他们喜欢藏在家里门口的电路下 哦， 就盆栽下，这是第一个下面会被虚报的点。你干嘛？为什么你们家人都不爱带？爱带？他意思是说啊，我们有一天回家发现钥匙不见了。请问你们觉得，比如说我们家的锁应该重新换一个吗？ 当然啊。 那对大家的反应就这样，当然在说什么？然后开始很多人在讨论，比如说钥匙遗失啊，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啊。你就真的是说爸爸妈妈都很重视这种事情，你只要跟爸爸说，哎，我钥匙不见了，他们忙就换一副新的锁。然后现在有的人可能会换那个电子锁，有人分享说电子锁要常换密码，因为你那个按久了，其实痕迹都会知道。 对啊， 我说哇，这个真的是没有人分享，我没有注意到哎、 看一些那种抢银行的电影，应该也会有点 sense 吧？ 哦，你说就是比较有感觉就 对 了。對 啊、复制一下指纹膜有没有？ 有那么先进？ 复制一下瞳孔。 然后我知道，真的，这个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就是年节快到了，小偷会开始在你家的电铃做记号。 啊、对， 我有就是非常老旧的手法、一直到今年，我还看到有人分享说，我发现我们家被做记号了，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回家就是检查你家的那个门铃前，有没有被画一个圈，被画一个叉、等等之类的，真的还在做，就是手法一模一样。 没错。 儿轻轻飘散，忘了生儿轻轻的吻。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眼前已经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轻轻，是你的每个甜。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老公， 也许有点过得太松，每个人都变得臃肿，也不要忘记对彼此的胃口。想要叫你老公，老公，老公，每分每秒老公，老公，老公，永远看着我。 OK， 我的老公。 九令蔡依林最新幸福主打老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Go 荣。 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哎， 我传赖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别烦乐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喽。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诸事大吉，好运到，金车伴您过新年。金车企业祝大家新年快乐，猪年行大运。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放心老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I was told I was beautiful,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who's inside there? The one with the long hair, same old me again today. My outsides look cool, my insides are blue. Every time I think I'm through, it's because of you. I try different ways, but it's all the sa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ve myself to blame. I'm just tripping. You can buy your hair if it won't grow. You can fix your nose if you said so. You can buy all the makeup the Mac can make. But if you can look inside you, find out who am I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me feel so damn unpretty. I'm pretty too. Never insecure until I met you. Now I'm in stupid. I used to be so cute to me. Just a little bit skinny. Why do I look to all these things to keep you happy? Maybe get rid of you and then I'll get back to me. Hey. I am sorry. Time I think I'm through, it's because of you. I tried different ways, but it's all the sa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ve myself to blame. Leave from Japan. You can buy your hair if it won't grow. You can fix your nose if you said so. You can buy all the makeup and Mac can make. But if you can look inside you, 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跟你说声再见喽。 你很棒， 婆婆。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